只是静静听你骂自己傻。你说我应该有好对象吧，我为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 有人说吧，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，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。 我说，其实听听相声曲艺，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。 快乐之旅， 快乐出发。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，继续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儿啊，要跟您盘点的是回锅相声。在传统相声当中，有一段子是相声演员可以不说但不能不会的段子，这段就是地理图。地理图最早由相声名家张寿臣创作，主要内容就是将350多个中外地名巧妙的搭配组合，押韵之后一口气说出来，是一段经典的贯口活。后来的相声演员在表演这段相声的时候呢，大多根据自身特点加以改进。比方说马志明和杨少华合说的版本，马志明并不急于说贯口，他先细数了全国各地的曲艺种类和地域的关系，然后列举了全国各地不同的物产，最后才慢慢的切入正题，把大段的贯口是一气儿说出啊。这样的改编和安排不仅发挥了马志明的自身特点，还使得这段传统相声更生动，更具可听性。说了这么多，一块来听马志明、杨少华合说的《地理图》。 你看这个相声啊，是曲艺形式之一。 哎， 曲艺包括的面很广啊。 是吗？ 大鼓，单弦、坠子、石调、琴书、快板、相声。 对 啊，这个每一个曲种啊，都有它的地方色彩。 是吗？ 就拿相声来说吧。相声发源地是哪儿？知道吗？ 北京。 对了。您看这个说相声的大部分都是北京人， 对， 唱石调就不一样了。 怎么呢？ 天津人最好。 天津石调吗？ 哎，唱坠子的河南人最多。 对， 唱二人转的 哪人多？ 吉林省的人多。 嗯， 唱弹词的 哪人多？ 苏州人多。 嗯， 唱越剧的 哪人多？ 绍兴人多。 你看， 唱沪剧的 哪人多？ 上海人多。 嗯， 唱花鼓戏的 哪人多？ 凤阳人多。 嗯， 过去打铁的 哪人多？ 章丘人多。 嗯， 锔碗的 哪人多？ 宁津人多。剃头的 哪人多？ 宝坻县的人多。 嗯，